怪东西，你摸这条血管就觉得这条血管上全部都是一小颗一小颗的，然后如果有一坨什么东西在哪里，你就会摸到脉上面，就会摸到有一坨什么东西，然后气管在发炎，肺瓣上面就多一小丝突突的出来，你说这东西到底是哪里冒出来的，那我们也不知道，反正就是人体就是这么奇怪，它就会投影在这种事情上面。所以如果你的小腹有一坨淤血的话，那你大家都可以拔到有一坨嘛，就是可能是两只手的脉总有个地方可以拔到一坨什么东西沉在那边纠结在那边，那都是平常没有的啊。所以这个脉象上面来讲不难理解，少腹硬这个也没有问题。他说小便不利者为无邪也，也就是说这些症状都有了，可是他小便不利的话，这个不见得是血症哦。一个人身体发黄有很多不同的原因啊，像我们之前讲到火逆的时候，又讲到因为这个热度太高，所以溶血反应出来，这是火逆发黄。而现在呢，我们这个97条要面对到的一个议题是淤血黄。之后真正在阳明篇讲黄疸的时候，阳明篇的黄疸多半都是湿热发黄啊，就是湿气跟热气纠结。那讲完湿热发黄，还会有一个虚劳黄，小建中堂症。所以这一堆黄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这边又要有一个练习，就是把淤血的黄跟湿热的黄如何掰开。如果一个人发黄小便不利，我想我们大概都会把它指向于湿热黄嘛，对不对？而湿热黄跟淤血黄的症状的鉴别是怎么样呢？一个是淤血黄呢是小便利的，湿热黄是小便不利的。而淤血或者是小便不利都有可能会少腹硬满，所以少腹硬满这件事情不能拿来分辨这两种黄症。而以颜色而论的话，临床上的观察是淤血黄的人是比较焦枯的，湿热黄是比较有橘子的颜色的，就是那个黄的颜色比较明鲜明的。所以从焦枯灰暗跟鲜明颜色鲜艳这件事情也可以稍微分出湿热黄跟淤血黄。而如果你要再说心情来讲的话，湿热黄是不发狂的，湿热黄的人主症是心烦，但是不是发狂。所以从这些点，我们这样子慢慢把它掰开来的话啊，我想要分出什么是淤血黄，什么是湿热黄，并没有那么难。他就说，如果一个人啊有以上这些症状，脉是沉的，身体是黄的，小腹是硬满的，而他的小便是通畅的，而且这个人是发狂的啊，如狂者啊，就是不一定要疯到那么严重，就是情绪已经失控了。他说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说是血症地也啊，我们就可以确确实实断定他就是血症。于是这个时候呢，开底当汤就可以打得比较好。这是啊关于底当汤的两个条文。而我们在临床上面啊，就我不是临床，我们现在在底当汤在临床上面其实是今日临床，不是古代临床。今日临床底当汤的可以活用的范围是很多的，而能够做出这么好的疗效，其实是因为它的本草有一味药在民国初年的时候有过一个转折。所以我们现在先从这个它的两味我们新看到的药啊，这个水蛭跟芒虫，我们来看一看水蛭跟芒虫这两味药。其实给我们的印象就好像就是化瘀血的药嘛，这种感觉。可是水蛭跟芒虫它的实际上功用有没有差别呢？其实是有的啊。也就是说，我们虽然都说是破瘀的药，能够把那个结块的淤血化开这件事情，是水蛭有这个力道，芒虫不太有。芒虫在化淤血的药里面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呢？比较啊，如果这个你要用西医的讲法，就是说 盲虫可以增加血管的那个流量，就是在威尔刚还没有普遍的时代，有些人什么吞什么金苍蝇之类的东西、大概是这种效果，就是说它能够让血管的流量变大，冲力加强，它可以让血小板的粘附性降低。也就是说，如果是有一颗一颗的东西，盲虫它可以让那些小小颗的东西不要再结成大颗，就小颗与小颗不要再粘成大颗，所以有一点像的盲虫，它的力道是把就是血块让它比较是小块一点，不要那么大块，然后主要力道在于冲力，而真正把那个淤住的血溶掉的药是水蛭。所以如果你要从《神农本草经》的经文里面找线索的话，盲虫的最后一句是通利血脉及九窍，所以这个通破的力道是要靠盲虫，水蛭的话没有什么通破的力道。所以甚至你可以说张仲景的这些方剂里面，如果淤血药你吃了之后肚子会很痛的，通常都是有盲虫，如果你只是放水蛭的话不会痛，因为盲虫的那个冲击力非常大。而水蛭跟盲虫相比的话，水蛭有一个药性比盲虫要讨厌一点点，就是水蛭基本上是一个会让人终止怀孕的药，所以如果是怀孕期间的话可能比较不是那么适合吃水蛭。当然盲虫更没有人会吃啦，因为盲虫等于是在踹那个人的小孩子、那已经是超过了，因为盲虫吃起来比较痛苦，水蛭不会。只是因为我们待会讲了水蛭之后，可能同学之后最后就会留下一个印象，觉得水蛭药性温和很好用，但是也没有温和到可以照顾你的胎儿啊。所以水蛭的那个后面有一个主治是无子啊，这两种解释都会对。因为古时候的妇人如果不能怀孕，往往是因为有淤血，所以她淤血化的时候就会让容易怀孕啊。但是在怀孕的时候吃的话，那也不见得会有好下场。所以说我们在治疗今日的临床，如果要治疗子宫肌瘤的话，往往一味水蛭就可以达到很好的疗效。可是张仲景为什么要做一个什么桂枝茯苓丸呢？因为桂枝茯苓丸是怀孕了才发现自己有子宫肌瘤，所以全部都要用那种比较温和的草药系的药物来化这个肌瘤，而那个时候用水蛭的话就连小胎儿都一起化掉了。既有这样的顾虑，所以张仲景提出了桂枝茯苓丸法，就是当一个女人在怀孕期间需要化瘀血的时候，用比较温和的方法来面对这件事情。好，这个两个药物的这个比较不同的地方我们大概知道了这样。但是我觉得今天在台湾要买到水蛭是买得到的啊，但是如果在大陆要买的话，我就觉得比较品种上面会比较让人看到有些水蛭觉得好像不太行。就是如果就是我觉得我们中医认为最好的水蛭是头跟屁股都会吸血的那一种，所以就是如果你到河边像什么山上溪边去玩水啊，有水蛭爬在你脚上，那个水蛭它是说河边溪边是台湾啊，古时候是农田了啊，那个水蛭如果是头也掐到你的肉里面，屁股也掐到你的肉里面，然后它是像个订书针这样子扣住你的，这是最好的。不过这么好的水蛭好像至少我还没有看过啊。我觉得有的时候看到水沟旁边在爬的是就是一头比较大一头比较细，然后油亮亮黑黑的这样子的一种东西，它这种至少还有一种一个头会吸血的。而我觉得水蛭这个药，我说它的那个化学那种很阴柔啊，它这个虫的性格实在是让人觉得在药性上面会有那种感觉，就是你看到水蛭，我觉得我自己算是那种看很恶心的画面都可以嘻嘻哈哈的人，可是我看到水蛭在爬的时候汗毛还是会竖起来，因为它那个爬的动作实在是用粗糙一点的语言讲就太恶心了，就它那个头的地方就这样子好像完全不用费力一样，就这样子 这样子向前这样伸出去，然后那个屁股再这样子往前面一推，哦，那个一下那动作人会觉得就是很毛啊。那这种也是临床上认为有效的，而我们临床上认为，但是我们有时候你们家里面附近院子有没有发现，下雨天的时候会有一种这种背上有一条白白的，然后旁边黑黑的这种东西爬在墙上，有没有同学见过？这个我们也叫它水蛭，对不对？有人叫蚂蟥，对不对？不过这个东西我就有一点疑惑了，好像你手靠过去它没什么兴趣，也不会跳起来咬你，就是这样子的，这么样子温吞吞的水蛭，它平常吃不到人肉的时候到底是吃什么？是不是还是吃什么青菜萝卜？那这样子这种的恐怕药力就不太纯了。我想我们在台湾买到的多半都还是在这两种之间，可是有一次我到大陆四川，他拿出水蛭给我看，就一盒倒出来全是这种，我就说你们那个四川水蛭怎么用那么温柔的品种，让人觉得非常不想用啊。但是会给人这样的感觉。而水蛭呢跟盲虫在张仲景的书里面呢都不是算重量的，都是算这个支数的，也就是张仲景的这个用药法里面啊，很尊重这个古时候的一种好像有点灵魂的概念，就是我需要30只水蛭的灵魂跟30只盲虫的灵魂，那个气的那个能量来帮我运作这个药物，所以它都是水蛭30个，盲虫30个，就是用个数，就有一只水蛭就有一只盲虫，就是张仲景是守了这个规矩的。不过同学如果照张仲景的规矩去买水蛭的话，就会有遇到一个麻烦，因为药房里面的水蛭从这么小一条的到这么长一条的都有，所以30个水蛭呢可能这么一大包，也可能这么一大包，所以我的话就会觉得啊，不管大只小只，我要当张仲景的乖孩子啊，所以我就会照只数去买。只是你们照只数会买的时候，照到一个头到屁股呢就是已经断开了怎么算啊，就是还是会有这样的问题。而盲虫是什么东西呢？盲虫就是那种长得有点像苍蝇一样，然后在那个牛啊马身上扑上去叮他们吸血的。听说盲虫很厉害啊，说是牛马被叮的时候会惨叫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动物。当然我们现在药房买到盲虫也是这样黑黑小小的，所以药性也算蛮 OK 的。不过听说在民国初年呢，也有人在抱怨这个盲虫的品质，就是说因为盲虫这种动物呢，这种昆虫啊，有一些是吸花蜜的，甚至你可以说蜜盲比雪盲好抓，就在花丛里面啊，你看有个蜜蜂在飞，就一看这个蜜蜂肥肥的，怎么翅膀只有一对不是两对，那就是盲虫这样子。那如果你把那个吸花蜜的盲虫放到药里面去的话，那也没有意思啊。我们要的是那个会往牛马的屁股上飞扑过去的，不是往菊花兰花上飞扑过去的东西。所以水蛭也好，盲虫也好啊，我们中医基本上还是要挑品质，一定要吸血的我们才会肯用它。而因为水蛭的那种动作，所以中医的那种非常直觉的联想就会觉得水蛭化瘀血就像一个小孩在舔棒棒糖，在舔双积灵，这么一坨双积灵让他从早上舔到晚上也就不见了，好，这样的一种想法。那盲虫化瘀血呢，看他这样的，你知道苍蝇飞起来就已经看起来很笨了，你知道很喜欢撞来撞去，就像跌跌撞撞哪里有血就扑到哪里，就觉得啊，这是好像是在用它来打淤血啊，这个淤血就会在身体里面像是少林足球一样会踢来踢去啊，比较能够活动得了，所以就是用这种观念在用药，所以觉得要把淤血踢开踢出来踢碎，这个是盲虫的事情，然后呢要把淤血舔到融化，这是水蛭的事情，这样子来分。而水蛭这味药呢， 直以来是有一个让它的功用变得非常差的事情，就是中医古书里面常常会喜欢记载说水蛭一定要炙透，就是一定要炸得很透或者烤得很透，不然的话怕它到你肚子里面去产卵去生小虫这样子。同学，现在人的医疗常识大家都晓得水蛭并不是寄生虫，对不对？就是水蛭并没有很喜欢住在人体里面，它不是蛔虫，不是条虫。如果一个人不小心吃进活的水蛭，而他不幸活，他活下来，那只是忍辱偷生而已，不代表他喜欢住在那里面。但是呢，因为水蛭这种生物啊，是很耐命的生物。我记得我们小学的时候，好像自然老师说，他曾经抓过一条水蛭，就养在水里面，就喂他吃过一次还怎么样，就吃一顿饭的水蛭可以在水里面这样子活半年，所以就很厉害了。所以如果你不小心吃到水蛭，它可能会因为反正在人的肚子里嘛，有血可以吸嘛，那吃一口就可以憋气再活半年，那这样子它也活得下去，所以它就勉强当一个寄生虫了。但是它并不是一个真正喜欢寄生人类的虫，所以古时候的人说，其实如果你不小心吞了水蛭的话，你大概就是喝一碗泥巴水嘛。他说水蛭反正就是喜欢泥土的味道嘛，你就喝泥巴水，他就觉得哦那里才是我要的，他就跟泥巴水走，然后就出来了，大概是这种感觉，就是不喜欢赖在你肚子里面的。然后呢，可是因为他好像勉强可以存活，然后刚好我们中国古时候的那种什么历史故事啊，又有那个什么楚惠王吃生菜沙拉的故事，就是楚惠王吃他那个时代的生菜沙拉，发现上面有一条水蛭，然后他不好意思讲，因为国王只要一说我的菜不对，厨子马上就砍头，他觉得这厨子人还不错，他不想杀，所以就勉强把那碗生菜沙拉吃下去，然后就夜半肚子痛啊，然后就后来拉出一条水蛭，然后他身体里面的那个真假那个有淤血的病就好了。那其实这个故事是要告诉我们说善有善报之类的，对不对？可是当这个故事被放到医书里面之后呢，学医的人看到那个 the moral of the story 就不一样了，就说哦，水蛭到人体里面还可以闹的，很厉害的，然后就要求水蛭一定要砸透。而非常讨厌的一件事就是水蛭这味药一旦砸过之后，药性就很烂了，就是水蛭啊，如果它的药性是10的话，你煮到汤里面大概就只有4而已了，如果炸过之后可能1都不到。因此呢，水蛭炸透这件事情呢，就让张仲景的淤血药在历史的脉络里面一直，就是说你不能说它没有效，因为抵当汤嘛，到底什么桃仁大黄什么芒虫都有，还是很能破淤血。可是呢，水蛭的力道一直都不够。那这件事情是谁重新提起来的？我觉得历代中医在这件事上一直都很乖，反正上一本书写说一定要砸透，不然就像楚惠王一样怎样，然后就这样子一再一直写，大家都一直抄一直抄一直抄，一直到民国初年的张锡纯才正式提出来说水蛭不要把它砸透这件事情。但有一些药物我会觉得张仲景写说烤熬啊，就是像张仲景他可能龙骨啊或者牡蛎啊会写说熬，其实我们今天用临床用会觉得生的熟的都差不多啊，所以就比较不用去计较。可是呢，水蛭这味药确实跟他计较。张锡纯他就讲说他曾经给一个好像是患真假的妇人啊，每天叫他用水蛭呢水蛭粉吃个一两钱还怎么样，然后吃了之后呢，就吃了好一段时间，他的那个子宫肌瘤之类的东西都没有好，而他后来就叫他用生水蛭吃，然后就吃了一个多月就全部消掉了。所以他也发现说原来水蛭炸过药性差那么多。那当然我们去翻中医典籍，就是中医的典籍就是说一定要炸啊，不然万一有虫卵啊，吃下去不得了啊，就是这种故事。所以在这个时候就会遇到一个比较不知道该怎么取舍的事情，会让人觉得说虫卵是不是能够杀得死。不过今天来讲的话， 个水蛭啊，要把它就是烘晒干之后，再微微烘过之后，基本上那个虫卵不太可能存活了啦。所以我想用生水蛭是安全的，而同学如果要享受到水蛭的药效的话，就无论如何都要用生的。我在生源买得到生水蛭，不晓得同学在别的地方有没有买得到。而张锡纯在那时候谈到说，水蛭这个药物当然是生用最好，就是捞出来水蛭把它晒死啊，晒干了就拿来用。可是晒干的水蛭有时候没有到干透的话，那个水蛭会 QQ 的，好像皮鞋底那种感觉。那这样子你要做完啊、打粉啊，这都不方便了，对不对？住家是不是要换蛋？还没有，做完打粉都不方便了。于是你就要把它培到，把它弄到比较干一点，然后再把它比较方便用机器打成粉。因为我们水蛭的话，我们一般现在要吃的话，总是要打成粉啊，装胶囊啊，对不对？就是说给你一条让你当鱿鱼丝胶，你当然不要嘛，对不对？所以就是都要用这些处理的方法。而张锡纯他就说，如果那个水蛭太 Q 啊，烘不干，你就把它垫在一张纸上面，然后放在那个古时候那种瓦数不太够那种豆电球上面，或者是蜡烛灯油灯上面，这样子就是给它暖暖的，再烘一烘，那烘到干了之后再捶碎的去做药丸什么的。我看他这方法觉得说，好吧，那我以后，因为我有时候买到的水蛭也是生源的店员会跟我讲说，这还太 Q 了，你直接要我打粉打不动了，那那个时候我都要拿回家烘过再还他。而我有一段时间是用慢炖锅烘，结果发现慢炖锅还是会把它烘焦掉，一旦烘到焦了就没有什么药性了。所以有一次我用那种水蛭做它的大黄蛆虫丸，后来觉得不太好，就觉得效果不够强，然后有些同学我算他免费，有些就回收了之类的。然后呢，我就想如何能够再降低烘水蛭的温度，所以我就后来就变成说拿电锅，里头不放水，就打下去的话不放水，电锅很快就会跳起来，对不对？就靠它那个打下去跳起来那个温度，就稍微把它暖一暖，就是反正然后一天经过两三次就打两三次，然后这样慢慢烘三五天。总而言之，只是不是要把它弄熟，只是希望能够把它水分逼掉一些比较好打粉。当然如果你到药局去买生水蛭，就说直接打了，他说好，我直接打，其实这样药效是最好的。像班上有一个礼拜六班有一个同学，他就是什么车祸之后啊，说是有没有什么保养药，我说那你就土鳖虫水蛭三七就一起打粉做胶囊吧，我说生的比较有效。其实我在说的那个当下我还有一点怕说生水蛭会不会有虫卵之类的，可是对方是无辜又好骗的孩子啊，就直接就去生给人家生水蛭就打粉，然后就做胶囊开始吃了。然后他就说吃了之后他还蛮高兴的，就跟我讲说哎，就是有一段时间他觉得这个脚会麻呀怎么样的，然后他吃了，但是他那个药丸是很小，一天也没有吃很多，所以一天吃的水蛭的量可能只有一两公克不到。他就说哦，原来比较会麻的地方就都不会麻，然后血都通了。所以张锡纯提出那件事情之后啊，民国初年以后的医生呢就开始重新去定义水蛭的药性。因为以前都用炸过的水蛭哦，就没有办法很清楚的感觉到水蛭的疗效到底有什么好。而等到后来的医生开始用生水蛭去做人体实验的时候，就发现说哦，这个药好到跟仙丹一样哦，就是它化瘀血，可是那个人的身体的感觉是很平和的，而且化瘀血的速度很快，效果很好。所以说比如说我们当然如果医术够好的话，我们可以学会一些方法能够治中风的什么方剂，但是如果你医术不够好的话，然后你们家谁中风了，医生又拍片给你看说你看脑部那个血块这个样子，脑溢血这样的，那你就如果他还能够吞咽，你就水蛭粉啊，生水蛭粉给他吞胶囊。如果是不能吞咽的话，只好委屈他了，就是生水蛭粉调水牙喝，差不多一天要用到10公克的生水蛭粉， 哦，那个脑血肿啊，哦，脑肿瘤，就是脑的血管瘤之类的，然后什么眼底出血之类的啊，就是那类的东西，哦，退得非常的快，所以大概一天10公克生水湿粉。但如果你的脑压太高的话，你加那个什么蚯蚓干嘛啊，地龙、蚯蚓干跟生半夏。那生半夏你可不能调到水里头就叫它喝哦，喉咙就烧烂掉了，所以那个要另外设法。所以在这个现在的人在治疗这种啊脑出血的话，就是不要什么医术，就一味生水治也可以把它修复得很好，就它同时修复的功能也不错。当然你要修复功能更好，你可以加土鳖虫啊，土鳖虫是专门修这种伤口的。然后呢，或者说你说好，我们不会医胃癌，可是你就是叫这个人每天吞水质粉，那这个胃癌有一点好像长不大的感觉，就跟他杠上，就你可能医术不要够，你用这种方法什么肿瘤啊或什么水质粉都可以把它镇压住。那这个西医不是前一阵子也是在前些年也在说什么我们如果怕血管沉积阻塞啊，血管硬化，说每天要吃一颗阿司匹林，对不对？吃阿司匹林会怎么样预防心脏病之类，对不对？那以中医来讲的话，水质粉做的胶囊或者药丸效果是远胜过阿司匹林，就它根本就可以让你的血管变柔软，然后那些阻塞的地方清得干干净净。所以在这种事情上面来讲的话，这味药啊，就是因为过去的中医都是从熟的药物炸熟的水质，就是炸熟的水质你看那个样子就是散发着小强般的光泽啊，就是油亮金光，那是水质做的卡里卡里啊，就是跟我们药的那个药性已经很不一样了。所以张仲景他虽然有写熬这个字，我想我们以现在的角度来看就会觉得张仲景说的熬可能只把它烘干就好，就是烘到干就可以了，因为一旦焦的时候它的药性就大为折损。所以从这些近代的实验就会让我们重新认识到水质的药性，而在我们如此的认识到写水质药性的时候，就会让人有一种，就会让我有，哦，住家要换袋子，对不起。